网上曾有个评论，你在看《大话西游》的时候，如果笑得腹背抽筋、龇牙咧嘴，那么你很有幽默感；如果你看完了结局，你还笑得满地打滚，那么你其实什么都没看懂；如果你看完了之后，忽然发现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了泪水，恭喜你，你总算看懂了第一层。如果你看完了结局却怔在那里，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，那么你看懂第二层。如果你看完了《大话西游》，默默地坐在那里，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和无奈，发觉自己无处可去，那么你看懂了第三层。 的确，观影的感受见仁见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确实是一部让人深思和感慨的电影。有的人从影片中看到自己一路的成长，有的人看到被现实摧毁的理想，有的人看到历经艰辛后不忘的初心，有的人却穿越时空，看到妈妈和自己年少时的模样。没错啊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，一起看过的电影，一起走过的街道，一起浪掷过的午后，都是对时光最好的纪念。下面是一小段广告，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家书情感线。 大学的春秋，故乡的冬夏，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。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，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，眺望家的方向。我心底惦念的人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家书情感线，留住你的感情记忆。 侥幸，再一次，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。关于爱情的路，我们都曾经走过；关于爱情的歌，我们已听得太多；关于我们的事，他们统统都猜错。关于心中的话， 心中的话， 心中的话， 心中的话， 只对你一个人说。 13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。 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你说，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。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。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把青春还给你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春天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大学的春秋，故乡的冬夏，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。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，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，眺望家的方向。我心底惦念的人，你还好吗？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。家书情感线，留住你的感情记忆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江浩，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家书情感线。 大家好，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朱木庸措。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是：从小我爸妈希望我成为，请把你的故事、感受、经历分享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@fm982@163.com， 欢迎您的投稿。下面我们不妨听听今天的第三封家书，题目是爷爷，我到了你曾经闯荡的地方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叫李木子，来自呼和浩特。我在南京大学，距离我的家乡1500公里。这是我写给爷爷的信。爷爷，今年是我到南京的第一年，趁着节假日，我游玩了南京的许多景点。虽然你告诉我的南京的一些地方我已经找不到了，但从小的记忆真的太深刻了。我还记得家里的旧衣柜，大面积的漆都脱落了，本来是很正的红色，现在也变成了很旧的橘黄色，看得出来上面是有些花纹的，还有镂空的雕刻。我可以想象到当时这个衣柜应该是很美的，而我也看得出来，尽管家里现在有更新的、更时髦的家具，但奶奶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衣柜。从我记事起，她每天都要把这个衣柜擦一遍。后来，当我慢慢长大，你渐渐地变老，你开始很爱让我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，跟我讲你年轻时候的故事。而你讲的最多的，就是你在南京闯荡的那段日子。你告诉我，在你还小的时候，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不好，你只读到高中就辍学了，于是你就跟着大人们干苦力活。后来你娶了我奶奶，家里依然很贫穷，有时候甚至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系。